没有办法了，乔女的家人就把她嫁给了已经丧偶的穆生。但是没想到乔女嫁过去刚刚给穆生生了个儿子之后，穆生便撒手人寰。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终究是困难的，于是乔女求娘家帮忙，但是家人却以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为由不愿意管她，乔女只好靠着纺织艰难的度日。而这时候呢，乔女遇到了一个可以改变贫穷和孤苦的机会。县里面家境富裕的孟生的妻子去世了，为了照顾幼儿，孟生提出要续弦，但是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，许多大家闺秀都达不到要求。但是孟生看到了乔女，却非常喜欢她，并且派人来说媒。孟生当然不可能看上乔女的外貌，而是相中了乔女的德。但是乔女呢，信守封建律条，坚决地拒绝。说媒的人碰了一鼻子的灰，但是孟生听了媒人的回报时，却对乔女更加的欣赏，于是就让媒人带了很多的钱再次去求婚，并且还说服了乔女的亲生母亲。没想到最终还是因为乔女的拒绝无功而返。乔家看到孟生的家境好，人品也不错，就打算把家中美丽的小女儿嫁给孟生。但是孟生并不同意，他欣赏的是乔女恪守封建道德的美好。虽然乔女坚持不是二夫，恪守妇道，但是在乔女的心中同样也为孟生的钟情所感动。她感激独孟生能够知我懂我。如果从心灵从精神世界上来说，乔女已经和孟生联系到了一起。谁知道没过多久，孟生暴病身亡，乔女听到之后便到坟头上哭丧。这一幕让很多的读者都想起了古代传说当中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。在孟生死后，家中还有一个幼小的儿子，但是无赖趁机把孟生的家产洗劫一空，仆人们也趁火打劫，孟家就这样败落了。就连无赖和仆人的恶行也没有人去管。孟生生前的好朋友在乔女的劝说下，打算到官府去帮助故友的孩子维护自己的权利，但是却在无赖的威胁下不敢出头露面。而这个时候，非亲非故的寡妇乔女挺身而出，到官府去告状。县衙就问他：“你是孟生的什么人呢？”乔女说：“你管理着一个县，凭的是个理，如果说的话没有道理，就是至亲也是有罪的。如果说的有道理，就算是路人的话也可以听吗？”县官听了之后很恼火，就把乔女轰了出去。乔女没有气馁，她跑到了更有权势和地位的近身门上哭诉，终于替孤儿保住了财产。在此之后，乔女又任劳任怨地把孟生的幼子抚养成人，给他请来老师学习文化，帮他积累钱财，让他能够和名门联姻。乔女用自己的后半生报答了孟生对她的情深意重。后来乔女死后，孟生的孩子想把乔女和自己的父亲合葬在一起，而乔女的儿子也同意这样做，或许这样做也是对这样一段感情最好的结尾。但是蒲松龄却并没有这样安排，人们在抬乔女的棺材时却是抬不动。原来乔女活着的时候恪守不是二夫的妇道，死之后还是坚持着要与自己的丈夫合葬。其实在乔女的心中，她跟孟生是产生了真感情的，为了报答孟生的知己之恩，她用终身的辛劳报答，这就是所谓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吧。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，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。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，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。 穿越时空，探秘寻宝，历史之谜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迷幻时空，我是韩涛。